第四章，God the Father， 父神，父上帝，So 我们在前三章奠定一些三一论最基本的概念，最基本的文法，试着奠定一些三一论最基本的 biblical grammar， 就是按照圣经的启示给予我们论述三一论的方法，三一上帝的方法，三一上帝的文法，三一上帝的讲话的方式，或者言语，或者用词，智慧等等。我们第四章开始，我们开始了探讨三一上帝的三个位格，个别的位格。今天我们看父神，我们颂赞我们的上帝，必然是颂赞三一上帝，也必然是颂赞父神。OK， 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保罗写：“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个的翻译，如果你看希腊的原文，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和父。” OK， 这样比较清楚一点。也就是说，这个颂赞里面，当我们颂赞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和他的父，这个对象就是第二位格子的父，是基督的上帝和第二位格圣子的父。OK， 第一位格。而这位父神是我们颂赞的对象，他是子的父， OK， 他是上帝，而我们则在他儿子里面得着儿女的名分，以弗所书一章五到六节。所以我们有圣经可以翻到，今天前半段应该都会稍微花点时间在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一章五到六节那边说，其实从第四节开始，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而凭着这个拣选，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 OK， So 这位父神不只是第二位格的父，也是我们的父，当然也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在升天之前说，我要去见你们的上帝，你们的父，你们的上帝。约翰福音。So， 而且又凭着他的圣灵给了我们得赎的凭据。以弗所书，从一章一到十四节，最后在十三节这边听到，我们是信了耶稣，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OK，So 你可以看得出来，当我们颂赞这位父神的时候，我认为 Dr. Scott Swain 在这边的重点就是，这个颂赞的对象 specifically 是父上帝，但是也涵盖或者不排除子和圣灵。 OK， 因为我们是借着他的，他之所以是我们颂赞的父上帝，因为就我们来说，我们是借着他儿子，凭着圣灵，他是我们的父神。而且这属灵的福气不仅叫我们颂赞父荣耀的恩典，好叫他荣耀的恩典得着颂赞，这类词句在这段经文里面重复出现，也凸显父最终极的目的是要高举他爱子的名。噔噔噔噔噔，我们就看教材里面的一章第九节第十节。我们知道 按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什么奥秘？就是照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OK， 二十到二十三节。这边是讲我们的基督的从死里复活，在天上坐在自己父神的右手边，高过一切，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的一切有名的等等等等。 OK， 我自己觉得 OK，如果你有这本书的话，因为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 aside， 这是我在旁边的不是这本书的内容，但是我在来分享一下读这段的心得，就是 Scott Swain 在这里做的不是很容易抓到他的脉络，但是我认为他在这边主要的是借着像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一类的经文，开始要着重或者强调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时常忽略到的，就是当我们颂赞父神或者向父神祷告的时候，正因为有这个名字父，就已经包含有其关系，父本身这个名号就有关系，你听懂我的意思，父一定是某个人的父，子的父，子是谁，儿女是谁，他是谁的父，也就是说当我们颂赞，当我们敬拜这三一位格，好像我们说我们敬拜我们的父神，我们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当我们说这个时候也必然涵盖其他两个位格。 OK， 这个我希望借着今天的讨论会更清楚一点，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是我们比较少想到的，或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抽象的概念，说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会有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向分别向不同的位格祷告，向父祷告，能不能向子祷告，能不能向圣灵祷告，我向约翰问我们说，我们当然可以，因为你向任何一个位格祷告，虽然你是直接称呼那个位格的名号，但是你正因为是如此，正因为他们是三一上帝，是同一位上帝，所以你必然涵盖其他两个位格，我想这个是所以如果你能抓住这个脉络，大家就知道为什么 Scott Swain 会今天的课程会凸显某些重点。 OK， 而这位父不只是第二位格的父，不只是我们凭着他儿子的救赎成为他儿女的父，不只是我们的父，比如说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看一下，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OK， 如果说天上地上的各家或所有都是凭着他得名，这也暗示万有，他是万有的父，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得更清楚，从其他经文看到。 OK， 在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这边讲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中文翻译成众人，我觉得 OK， 但是原来的希腊文就是 pontus， 就是万有的意思，所有的意思，所以 Scott Swain 在这里指到说他是万有之父，其实那个原来希腊文的意思，众人我们会想到只涵盖人，就说这位一神一上帝就是众人之父，那个众人就是万有之父， 所以 Scott Swain 在英文里面比较看得出来 ，OK， 比较容易看得出来。那在希腊文里面，就是那个万有不见得一定是指人，受造物，所有受造物之父。OK， so Scott Swain 在这段提出来说，颂赞父的名义也即包含某种他说的 threefold naming。三重的命名，就是当我们说父神的时候，这位父是子的父，所以这个父是关乎父与子的关系，圣父与圣子的关系，也是关乎什么父与在圣子里面得赎的儿女的关系，与我们的关系。 OK， 父也是关乎天地万有受造物之间的关系，这位上帝与受造物的关系。So, 父神是他独生爱子的父神，是万有的父，雅各书一章第十七节，是得赎儿女的父，我们的父，圣徒的父。可以，关于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我们继续。当我们在思想这个名字的时候，父，圣父的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这纯一上帝，一个 simple God， 上帝的纯一性，他的荣耀只有一个荣耀 right， 他是坐在不可接近的荣光里面，只有一个荣耀，却必然是透过三个位格所发出的。父上帝的荣耀必然是三一上帝的荣耀。你一开始命名称呼这位格中任何一个位格其中一个名字，你就已经开始怎么说，你可能不自觉的，但是必然已经开始对不起，已经开始论说这你所尊称的名必然与其他的位格有关系，大概是这么讲。OK， 就荣耀来说好了，上帝只有一个荣耀，父的荣耀必然是三一上帝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说上帝的荣耀，特别是父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从纯一上帝这个 simple God 这个概念，一位上帝开始 move to， 开始移向，开始思考，这一位上帝是有三个位格的，其中一个位格是父。 OK， 就荣耀来说，这荣耀来说是从我们可以说是从父所发出，发在子里面，而在圣灵中回应于父与子，或者用奥古斯丁的概念，父与子之间爱的环节就是圣灵。由父发出，发在子里面，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他这是指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子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这什么意思？如果是子，他必然是父神的子，父神的荣耀，父神发出的荣耀，他即是那荣耀的光辉。而为什么会这个发出，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发回到哪里？我们在圣灵论的时候， Ferguson 有提到一个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甚至是有点 irreverent， 有点不恭敬，因为我们的三一的起源关系，其中一个就是发出 proceed 或 spiration 或者呼出 ，right？ 那有人就说，那有呼出，那呼出到哪里？他我记得他那段提到说，这个问题好像听起来不近，但是是可以问的，因为呼出他那边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没有讨论。如果你用呼出这个字的话，是一个主动的呼出，但是或者被呼出，但是不管是呼出发出都有主动和被动的意思。也就是说，就圣灵来说，他是被父和子呼出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圣灵本身有发出。Sorry， 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也许我今天脑筋不是很清楚。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不太确定我是不是讲的很 make sense。我们看一下经文好了，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这个当然是我们主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发出，圣灵用鸽子的形象降入我们主的身上。这个是一个，这个给我们的图像就是圣灵从父那里来降入到子的身上，所以这个发出、呼出，或者就荣耀来说，是由。在圣灵中从父回应在子的身上，或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称许，上帝的荣耀，他的子是在圣灵中回应在子的身上。那是不是有子借着圣灵回应在父身上？有没有经文给我们这个图像？有的 right？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子在圣灵中颂赞父，荣耀父。”所以我自己就是刚开始接触到 Augustinian 奥古斯丁那个概念，就是圣灵是父与子之间爱的环节。我不甚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听起来很优美，也不太确定他的圣经基础在哪里，或者这一段我刚才在挣扎试着解释的解释不是很好的，就是为什么说当我们思想圣父的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思想这纯一上帝的三个位格，必然有意识或无意识，也开始思想这三一上帝的他只有一个荣耀，但是这个荣耀必然是透过三个位格之间，你要说互动所发出的，从父发出，发在子里面。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那段经文我觉得很容易理解，父是荣耀，那个荣耀的光辉，光辉就是子在子里面，但是于圣灵中辉映于父与子，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就是奥古斯丁的概念。如果用爱也可以，爱由父发出，爱由子表达出来，爱是在圣灵之中，父与子彼此相爱。OK。所以这个发出 you returning， 或者说父与子发出呼出圣灵，而圣灵环绕着父与子，构成一个完全自主不缺的一个 完美的图像。OK， 我停下来，大家有问题，请问。宜昕，你有没有问题？ 还在思考。 Yeah. 。OK， 所以我们刚刚所讲论的是关乎三一上帝的内在生命，或内在工作，或内在的互动，内在的 acts。但是这三一上帝内在生命发挥的荣耀也发出在这位上帝的外在工作之中，在创造，在救赎，在圆满 consummation， 我们比较少用的词 consummation 不外乎就是最后得荣耀新天新地的。所以上帝创造我们，上帝护理我们，上帝拯救我们，而拯救我们最后有一个结局，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三一上帝的工作，而三一上帝内在工作的模式，我们可以这么说，或次序，也发挥或发出在其外在工作之中。也就是说，三一上帝内在生命之丰盛 ，Scott Swain 用的词是 fruitful， 还有 productive。或者神学家时常会用一个字 fecundity 丰沃来形容三一上帝之丰盛。 fecund 这个字通常譬如说你要形容一块土地是非常的肥沃或丰沃，你会用这个字，但这个字也时常在三一论述里面会用来形容三一上帝之生命本身就是全然自给自足、自我满足、丰盛的 fullness。OK， 而这个 fullness， 这个丰盛，这个丰盛的互动，父子圣灵之间的这个丰盛的互动，也发挥在其外在工作之中。因此雅各会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OK， 郑杰，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不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对，你还在想 ，OK。吴大哥、秀燕姐呢？ 还好，那可不可以往前提一下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传道你说就是。可以向不同位格祷告，那因为之前就是会比较倾向，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向父神，然后结尾都会说奉耶稣基督，就是奉第二位格的这个圣旨然后的名祷告。那今天就是一个就是可以就是可以向圣父、圣子、圣灵祷告，因为他不管你向那个位格，其实他们都包含了三位一体，他们的关系，这样子是吗 ？Yes， 你不论向哪一个位格祷告，你正确的理解那个位格的名字，那位格的名字本身就已经涵盖其他，它必然与其他两个位格有其关系。主耶稣基督， 是因为 对 那是不是因为他们是 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就就是很大胆的，也不用去考虑，不用去考虑，其实他们有，反正就是跟哪一位位格祷告，其实就是已经是代表我们是跟三位一体的上帝祷告这样子。 欧文会说，我们通常，我们最常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这是我们主教导我们祷告的。但是这并不排除有的时候我们是直接，比如说我们 address 的对象直接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 right， 尤其是我们需要他的什么恩惠的时候，所以我们向他祷告。然后他说最少最少的就是直接向圣灵祷告，但是有几次我也听到，譬如说 Daniel 牧师在我们的公众祷告的时候，他是直接向圣灵祷告，有一次还两次我注意到。 OK， 这个是约翰欧文他说我们向圣灵祷告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你们觉得什么时候，如果约翰欧文说我们向圣灵祷告比较少，但是是在什么时候我们特别会向圣灵祷告？或者你们自己有这个经验？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约翰，我就是当圣徒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受到极大的困苦，甚至忧伤到不知道连叹息都说不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说圣徒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就是向那帮助我们祷告的那圣灵祷告，知道？但是有正确的三一论的话，你就知道这每一个名字你向其祷告对象，他们，你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名字是由其他两个名字来定义，或他们之所以是什么，是由他们与其他两个位格的关系来定义。所以你不可能撇弃其他两个位格，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你仍然像，正因为我们说父是同一位三一上帝，子是同一位三一上帝，圣灵是同一位三一上帝，所以有一个正统的基督徒，你向父神祷告，向主祷告，向圣灵祷告，你不会犯那个三神论的错误。听懂我的意思了吗？OK， 凤娟 OK 吗？好，我们继续看。当我们命名父神或 name the God Father， 有一些基本的文法。Okay， 我们先复习，就三一论来说，同一个名字或同一个术语或同一个 predication 可有不同的内容。父，当我们说父，我们刚才已经暗示它有什么样不同的内容，也就是说同一个名字可是共同或指定术语，父可能是共同术语 common predication 或者指定术语。关于共同术语和指定术语应该是在第二课我们那边有讲。三一论述的共同术语 common predication 就是描述三一上帝的属性，荣耀不变纯义等等，这些是三个位格都有三一上帝的属性。而在三一论里面的指定，或者我们可以说 personal predication 位格的术语，是指位格之间的关系与区别，或者指这个位格的属性 personal properties。 什么是位格的属性？就是父是父 paternity， 子是子Filiation， 然后圣灵是发出 Spiration， 或者你可以用关系来代表出生被出生发出被发出，这几组关系。 OK， 这个就是所谓的指定术语。但是今天有一个 Scott Swain 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在三一论里面， 就连父这个名号你还是要很仔细的分辨。有的时候父我们会直接想，如果我直接问说父是共同术语还是指定术语，父这个名字是共同名字还是指定名字？宜兴 都可以吧？ 你已经看到我说，如果对，如果很直觉的回答，父当然就是指定嘛，对不对？因为他是位格中的第一位格才是父嘛 ，right？但是今天这堂课 Scott Swain 的内容里面讲说，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其实父有的时候可以是共同术语。OK， 我们怎么回事呢？父这个术语或者这个名字好了，你不要用术语，这个 predication 可以形容等同三一上帝生命位格之间的内在关系，也就是父与子的关系。也就是定义父与子，这是一位三一上帝的内在关系。父之所以是父，因为他是子的父，而子与父是同一位上帝，这是关乎他的内在关系。但是父这个字我们刚刚看到，也可以形容三一上帝之不等同三一上帝生命的外在关系。什么叫等同三一上帝生命或者不等同三一上帝生命？就是说你还记得什么叫，当我们说三一上帝生命，或者你要再讲精准点，三一上帝的内在本质的生命，我们是在讲什么？什么是他的？什么是三一上帝的生命 ？The life of the Trinity， 不外乎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right？ 而这个关系，我们要记得不是一个抽象的死的不变的，就是只是一个关系，这关系是全然蛮有活力蛮有生命，不断的 communicate and being communicated， 不断的互动或者不断的传递和被传递的这种关系。但是所以父通常我们很理所当然的第一直觉就是说，父是这个名字是关乎这样的关系或者三一上帝的内在生命。但是父也可以形容三一上帝和三一上帝之外的关系，譬如说父与受造物万物和我们得属儿女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 right， 但是我们和他的关系并不描述并不是三一上帝的生命本身，因为三一上帝他不需要创造我们，他还是三一上帝，他仍然是全然自给自足自满足的，他仍然是全然的丰盛，他不缺任何东西，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但他仍然有这个名号，他仍然是我们的父。所以就此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同一个字同一个对象，但是已经有代表不同的意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关系。所以下一课我们会讨论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 analogical predication， 类比术语是什么样。我们概念不是很难懂，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类比术语是相较于或对比于 univocal 单一术语或单一意义术语。也就是说，单一意义术语就是当你用一个术语，譬如说这个术语父。这个术语好了，或这个名字，它只有一个意义，它只能有一种意义。但是就三一论来说，就神学来说，如果你这样子理解的话，你会犯很大的问题，你会遇到很大的问题，也会犯下很大的错误。但是这个我们下堂课来说。但是今天我们至少已经看到这一个例子，父这个字或这个 predication 这个术语可以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意义，但是仍然是同一个对象，同一位父上帝。所以因此父是指的父，这是关于三一上帝内在的关系和生命。当用在这样的情况之中的时候，这个父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指定或者位格术语，因为是三一位格中第一位格才有的这个名号。这个应该没有问题，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如果你直觉的讲说，哎，赋到底是关于指定术语还是共有术语，一定是指定术语嘛。但是赋也是得熟儿女的赋，或者万有之赋，这是关乎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 Scott Swain 指出，当赋用在这个的时候是共同术语，是描述三一上帝的共有属性，的确是指向某一位格，但不仅仅指向那一个位格。怎么说？首先记得刚才好像是吴大姐有讲三一外在工作不可分割的原则。Okay. Opportunitatis ad extra indivisa sunt， 不可分割的原则。因此三一上帝外在的工作，不管是创造、护理、救赎或者圆满，都是三一上帝三个位格共同的工作。所以，当圣经论及父他创造，或者父救赎，或者父成就圆满之功，最后的那个成就新天新地，有父的名字，但是从来不排除子和圣灵。这个就创造来说，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创造和救赎来说，父创造，但是是借着子，透过子借着圣灵 through the Son by the Spirit 借着圣灵创造。 OK， 不管是约翰一或者创世纪一，都给我们这个图像。而父拯救也是透过子借着圣灵拯救。这些经文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还蛮熟悉这个概念，幸福的弟兄姐妹。Okay. 所以当我们说谁拯救我们，我们说三一上帝拯救我们，不是只有儿子拯救我们然后求父饶恕我们。No， 是三一上帝三个位格施行拯救。Okay. So， 就此我们可看出，圣经是以两种模式或者两种 pattern 来命名，来 name the father， 命名父。单独就是指第一位格 ，exclusively 指单单指第一位格，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关乎三一位格的内在关系，父是子的父。OK。第二种方式，不单独指第一位格，但是也包含第二和第三位格，这就是关乎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不可分割之外在工作。Okay. 所以 Scott Swain 我想在这里的重点就是，当圣经论及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讲到父的工作的时候，虽然只命名父，但是绝不排除，也指向父，但是绝不排除子和圣灵。以此推论，当圣经只命名子的时候，绝对也不排除父和圣灵。当圣经只命名圣灵的时候，绝对不排除基督，不排除子和父。以此来说，圣灵的工作，我们都会说，哦，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当一个基督徒说，一个三一正统的基督徒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你必然是认知，这圣灵是父所差遣，子所差遣，或子奉父的名所差遣的，或者子是领受了父所应许的圣灵，在浇灌下来的圣灵。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而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荣耀子，而子若没有人，若非借着子，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你可以看得出来，你不可能孤立，你就算只命名三个位格中其中一个，你必然已经 imply comprehend 包含了其他两个位格，而不排除其他两个位格。但是就他们的内在关系而言，你命名其中一个位格必然是排除其他两个位格。这个排除不是说不是说跟两个位格没有关系，而是说你只是指那一个位格，就是这个意思。Okay. 但是我们也是，不管是哪一个位格，三一位格中任何一个位格，都是按照它与其他两个位格的关系来定义的。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是一些基本的文法，你可以看得出来 ，Scott Swain 在这里帮助我们看圣经中“父”这个字眼出现的时候，它的 referent， 它的指的对象，其中的含义是什么？那下一堂课我们会特别在思想，我们今天有一些概念，还有一些基本的文法，但是下一堂课，下个礼应该是下下礼拜，下堂课是那圣灵论读书会，下下礼拜我们会看那个父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好，就这么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吴牧师那边 OK 吗？ 请问一下，透过子借着圣灵这个文法，可以，它是一定要这样吗？它是还是说可以？ Yes， 在神学里面那个介系词， 对，介系词， 那个介系词是，因为我是翻译英文 ，through the Son by the Spirit，through the Son 就是那个 Son 总是，我想如果你这样子用的话，是强调它是在中间的，不管它是中保或者它在三个位格之中中间的，然后 by the Spirit 或者你可以 by the Spirit 你可以说是。特别是在执行的时候，施行的时候，施展出来的时候，是圣灵施行出来。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对。但是我觉得中文的介系词是比较没有的那么的精准。譬如说，透过和借着，有的时候，也许我中文不够好，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可以互换的使用。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觉得这个的概念最我们最熟悉的吧，就是关于我们的救赎，我们会说是上帝透过他的儿子借着圣灵施行他的救恩 ，right？ 上帝施行救恩，但是借着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如今这个救恩在借着圣灵施行在每一个圣徒的身上。郑杰，你们那边 OK 吗？ 还好吧，对，我还在想。 OK。 所以，那我们是只要知道它的，就是像基本文法的，只要是知道它，像术语，我们需要有什么应用吗？还是说我们可以？ 这边其实就是我们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正确的分辨出来其中的三一的论述或者文法。对。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原则其实还蛮简单的嘛，就是认知就是父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单单指向第一位格，有的时候是指向第一位格，但不单单指向，不排除其他两个位格。对， 我顺着这个思考，所以雅各书一章十七节的那个众光之父，就是一个共同术语，因为它就很明显就是外面的父。 嗯 ，Yeah， 就是我们稍微以后遇到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判别一下。 嗯， 他到底是哪一个？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 嗯 ，Yeah。 这个基本的文法应该是说 it's a biblical grammar， 就是啊符合圣经的文法，或者圣经的启示逼使我们分辨出来的文法，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你可以看得出来都是哦，圣经中有的时候父是这样子用，有的时候父是这样子用，那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文法吗？因为它不是乱章杂七八乱七八糟的。其他人 OK 吗？OK， 凤娟 OK 吗？ 刚刚以心跟那个郑姐这样讲，我觉得稍微有一点了。 好，有耐心，你要对我有耐心，对自己有耐心，久了你就会明白了。OK， 吴大哥，你们那边 OK 吗？OK， 那个我有把明天的那个暗牧的问答有放在会员专区，所以请大家参考一下，因为明天会员也需要回答，就是因为是会员，我们认知是我们的主借着会员们的选举呼召这几个人来做教会的官员，所以也有关乎会员的回答，所以请大家看一下那个问答问题，休息一下。OK， 好，我们就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乐意使用软弱的人，乐意使用嘴巴不灵光的人，脑筋不清楚的人。不仅是乐意使用，你也乐意我们真的就思想讨论，以至于发出颂赞。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你是我们的三一上帝，你是我们的父。你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你的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天父，这是何等奇妙，何等应该叫我们发出颂赞的，也求你叫我们的思想最终我们的讨论最终所发出的颂赞是得你悦纳的，也叫我们因此心中有喜乐。我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